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李莲英冲着华阴县城，迎上了慈禧太后随行人马。到了慈禧太后面前，他下马跪在轿子旁边说：“启禀老佛爷，华阴县令正忙着为您老人家准备行宫和膳食，请老佛爷进城歇息。”慈禧太后没好气地说：“我以为你自己在城里享清福呢，把我这老婆子都忘了呢。”“哎，哪能呢，奴才为老佛爷愿肝脑涂地，请老佛爷进城歇息，时候不早了，晚上天气凉，老佛爷您要注意身子骨。”于是夹杂着对华阴县的谩骂声的大队人马一波一波的走进了华阴县城。慈禧太后、皇上、皇后以及其他的嫔妃、朝中大员都住进了华阴县档次最高的罗马殿，其他的中下级官员运气好的还有的地方住，那运气不好的就和这些兵俑一起露宿街头，以地为床，以天为被。经过一阵的扫乱，安顿好了慈禧太后、皇上、皇后的住处，李莲英审完了华阴县令，其实啊就是与华阴县令商量好对策。李莲英见慈禧太后，马上说道：“老佛爷，奴才现已经查明，华阴县因为连续三年旱情严重，加之盗匪横生，民生为艰，倾家荡产者十之八九，时有困难，不能供奉老佛爷如意啊。”慈禧太后愤怒地说：“有灾也好，无灾也罢，华阴县竟然如此冷落于我，洋人看我孤儿寡母的，联合起来欺辱我，杀进我的皇都，占了我的宫殿，这小小华阴县令看我落难，故意轻慢，哎，把王法呀根本就没放在心上，还留这样的混蛋狗头做什么？还不快快拉出去砍了他脑袋，看他还敢冷落我不。”“老佛爷息怒，奴才现已查明，这华阴县令并没有怠慢您老人家的意思。”“莲英，这个狗头县令是不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你怎么一直向着他说话？难怪岑春轩回来说你与那县令关系紧密，在县衙大堂上给他松绑呢。 奴才冤枉，求老佛爷明察秋毫。这华阴县确实连年荒灾，奴才在民间打听过了，这刘知县非常体察民情，爱抚百姓，盛家到了他们县境，因为没有什么好东西孝敬老佛爷，自觉得没有颜面见盛家，于是自己把自己绑在大堂之上。奴才到了县衙问清了缘由，正准备给刘知县松绑，没想到岑大人正好闯进来，见了奴才便出口恶言，请老佛爷明鉴，求老佛爷给奴才做主啊。 李莲英的嘴里显然这样说着，心里呢却在骂着岑春轩。好你个姓岑啊，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西太后仍然是余气未消，说道，你是不是还想给这个混账求情？李莲英说， 圣母老佛爷明察秋毫，以奴才之见，这个华阴县令不但不能斩，而且应该加官晋级。 慈禧太后听了觉得好笑，耐着性子问了一句，此话怎讲啊？ 老佛爷，俗话说得好，国难出忠臣，家贫出孝子，这华阴县令身为朝廷命官， 食国家之俸禄，恭迎圣驾，理应全力操办，但是华阴县实在是受灾严重，民不聊生，该县令如此大摆宴席，县衙里头又不长黄金，不生白面，只能向乡间横征暴敛呐。 老佛爷您想想，这样大操大办，不知道又是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呐。 老佛爷您想想，倘若官逼民反，伤了朝廷的脸面，也有碍于圣母的尊严呐，岂不是得不偿失？依奴才之见，华阴县虽然没有备下宴席，却是出自于一片忠心呐。奴才只是一点拙见，请老佛爷明察。 再者说， 李莲英说着，走到慈禧太后跟前，小声地说， 銮驾刚刚入陕西，杀一个小县令倒是小事一桩啊，可是这刘知县深察百姓的疾苦，廉洁奉公，深得民心，是个很难得的父母官啊。老佛爷，杀了他恐怕当地黎民不服，说老佛爷不能明察秋毫，这样的话您老人家不就既失去民心，又失去了一位为朝廷着想、为民着想的忠臣，可谓损失极大呀。请老佛爷三思，以奴才之见，取悦民心要紧啊。 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这一席长谈，听她说的是头头是道，这气儿啊已经消了一半了，说道，照你这么说，这华阴县令冷落皇上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了。 回老佛爷的话，华阴县令并非冷于圣驾，其实他也是准备了食物，是有所准备，不是山珍海味啊，怕老佛爷皇上怪罪，因此不敢来见，所以把自己绑在大堂上请罪呀。 不提膳食还罢了， 提起膳食，慈禧太后觉得肚子里太空了，饥饿很难忍耐，然后又问道，既然已经有所准备，为何现在还不见供奉啊？不知道大家都饿了一路了吗？ 回老佛爷，化阴县令没有得到您的懿旨，不敢贸然上城啊。 这好话呀，全让你说了。这一路上来，什么粗俗的饭食我没吃过呀，有吃的总比没吃的强。快令化阴县令传膳食进来。 老佛爷，应该先赦其无罪呀。 好好好，就赦免他无罪，行了吧？ 老佛爷圣明。 说完，李莲英就出去了，来传达慈禧的懿旨。这顿晚餐只给西太后、光绪皇帝、皇后和李莲英等宫中要人上了几桌相当于下六六的酒席。酒席间呢，唯一使慈禧太后高兴的就是陕西的名酒，叫西凤酒。这西凤酒啊，产自于陕西，相传从周代就开始生产。这酒性非常的柔，入口甘醇，尤其是陈年佳酿，真是开坛香十里呀。慈禧太后脱口而出，这酒真香。李莲英急忙为他斟酒，说道， 既然香，老佛爷无妨多喝两盅啊。 光绪帝在慈禧太后身边来服侍着，他的精神比以前好了许多，但是有的时候啊还是有点恍惚。今天直到天黑才有饭吃，早就饿得不行，所以他边吃边喊好吃，便不顾他人，只是一味的狼吞虎咽。慈禧太后看不惯他的吃相，便叫了声皇帝。光绪帝听了， 亲爸爸，好饿呀，吃啊，你怎么不吃啊，不饿吗？ 说着睁大眼睛看了一眼慈禧。李莲英给光绪皇帝盛上一杯茶，笑了笑说， 万岁爷您慢点吃。 好不容易吃完了这顿晚餐，慈禧太后和皇上等人吃的是酒席，王公大臣和随从们没有这么高的口福，只是用小米充了饥，也算是吃了顿晚餐。就这么一来，不知给刘知县省下了多少银两，又落了个忠臣的好名声，真可谓是名利两收啊。这也多亏了李莲英在其中斡旋，刘有石对李莲英自然是千恩万谢，言听计从，从此呢成了李莲英的忠实走狗。吃完了晚饭，慈禧太后坐在屋里无所事事，闭目养神。李莲英低声地问道， 老佛爷，这里民间流传一种剧种叫上党梆子，您老人家想不想听啊？刘知县已经找好了戏班子，就等您老人家一句话呢。 哎呦，这慈禧啊可是戏剧方面的行家，过去在京师，凡是京师所能有的剧种他都非常熟悉，什么京剧、评剧、二人转、河北梆子全不在话下。他业余爱好里听戏占有很大一部分，在仓皇西逃的途中仍然乐此不疲，沿途各地的地方戏曲他几乎全都听过， 现在李莲英为他叫来了上党棒子。他用赞许的目光看了看李莲英，说道：莲英啊，还是你对我好啊，传他们进来。于是一帮民间老艺人带着各自的乐器家事被带了进来。片刻以后，锣鼓家伙就在当院中响开了，先唱了一出孙猴盗扇。一个老者唱着罗刹女，唱得字正腔圆。也不知道这么老的老头如何能发出那样圆润细腻的声音来。第二出是武家坡，那个老汉又唱五宝串的绝，唱得更加叫绝了，把这个慈禧太后听得非常入迷，沉浸在他的唱腔里。唱完了两出，时间已经不早了，戏班子收了摊儿，慈禧太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但时候不早，明天还要赶路，只好作罢。可是由于听戏啊太兴奋了，慈禧太后没有一点困倦，就对李莲英说：莲英，你去把话音县令给我叫来。老佛爷，您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这会儿不困，你去把他叫来，我倒要看看这个忠臣是个什么样子。李莲英无奈，只好找来刘有石。这个刘有石也知道慢待了圣驾，要不是今天碰到李莲英，自己准没命了。所以啊，虽然天已经不早了，他还站在行宫之外等候着，所以李莲英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他，说明了太后传他。刘有石听完以后吓得四肢乱颤。不用怕，老佛爷这会儿高兴，他问什么你答什么，不会要你命的。说着拉着他就往里面走。到了太后房中，慈禧太后啊正在悠闲地吸着水烟袋。刘有石进到门就在地上跪起来，颤声地说：化知县知县，臣刘有石给圣母皇太后磕头。你是旗人还是汉人啊？ 回太后，微臣是汉人。 老家是哪个省啊？ 微臣祖籍河北大城。 哦，那不是和李莲英是同乡吗？慈禧太后问着，向李莲英看了一眼，似乎在说：哼，难怪你说他东好西好，原来你们俩是同乡啊。这时候李莲英急忙说： 老佛爷，奴才不知道他竟是我的同乡啊。 说着给刘有石使了个眼色。慈禧转而问刘有石：是吗？ 是。 好，我来问你，你冷落圣驾，轻视朝廷，你知罪吗？ 臣罪该万死。 算了吧，听说你能体察民情，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能做到这些真难为你了。 身为民之父母官，应当处处为民着想，使之安居乐业，这是臣的职责所在。 圣驾临幸，为何不出城相迎啊？ 启禀太后，话音全境 连续三年遭灾，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向民间征税无异于置民于死地啊。因此迎送的物品比较简单，臣思虑皇恩浩荡，今日圣驾有幸到此，以此当简陋之物迎驾，枉为人臣，因而不敢面见天眼呐。 啊，你倒也算个忠臣， 即为朝廷命官，就必须效忠朝廷。 好了，你下去吧。刘有石终于是松了一口气，也顾不上跪在地上麻了脚和腿，匆匆退了出来，出了宫门才站稳了身子，掏出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珠，总算是把这条小命保住了。第二天清晨，慈禧太后以及随从们吃了顿简单不过的早饭，准备启程。李莲英天还没有亮就起床，忙里忙外，总算一切都停当了，只剩下起驾。他找了个借口出来找刘有石说话。 两人来到僻静之处，刘有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道： 多亏总管大人鼎力相救，如果没有您老人家，晚生的小命早就没了。 李莲英急忙拉起他：哎，起来起来，别让别人看见，都是故乡人，这点小忙还是能帮的。别说那些感谢我的话，说到底啊，就是你小子命大。 刘有石站了起来，哈着腰说： 晚生这条命是总管给的，以后有用得着晚生的时候，只需要招呼一声，晚生随叫随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伤心。

北京时间22:00。